是奪命撈鬆這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咯。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音乐可以是诗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忆，承载有乐。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啊，今天就通常沒有來我們節目的只有兩個原因，一就是病了，第二呢我們一定會屈他，就是因為小三的。 哦，這個當然 了，所以你每次來我都會說你病的， 是 但是每一次徐少華不在這裡我都說他去到找小三的， 又是去台灣 的，是就是他最喜歡的就是去台灣，就永遠 post 出來的照片都只是看到他的。 哦， 今次可能就见到佢细路仔嘅都可能，但系就见唔到佢太太嘅，我又唔知点解。如果系嘅话，睇紧我哋节目嘅话，徐少华就快啲 post 张同太太一齐嘅相，可能 系 咁就会好啲，可能即系释除呢个公众嘅疑虑。 但系其实嗰个系小三嚟 嘅，咁咧就话喺台中 happy 紧啊，徐少华 系咯系咯系咯， 好似就食紧呢个乌鱼子啊，同埋咧就开紧呢个叹紧红酒，咁所以咧就离我哋而去。咁今集咧就得翻啊。Adrian 同埋我啦， 半个 Adrian 啊， 半个 Adrian 唔怕嘅，我上次做星期五、星期一做呢、這个探险队都好啦，我隔篱嗰两个都系 一样晒 ，OK， 但系都挨得过都 ，OK OK， 证明呢个就系叫做负负得正我啦。 嗯，咁但系今次得我一个负嘅啫，冇另外一个 咁啊系，咁啊拎打埋 lens 先得， 系系唔紧要，我戴咗口罩系啦， 你传染埋 lens 先得可能。 好， 咁咧就剛才我們有个新的节目的 promo 介绍一下，其实就是听日九点半呢，就是我們找了庄荣辉，就是向全港反围标大联盟，还有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 林卓廷， 还有另外一位就没有蒲头柱的尹兆坚，还有这个大联盟的成员伍海恩，就帮我們做一个新的节目，就叫做解围。我們都讲过，其实就是我哋開一啲節目，希望係可以即係推動嗰個嘅即係社區，多啲人去關心自己身邊嘅嘢，就唔好淨係即係以為網台就等於私怨加食花生咁樣。 係， 咁所以咧就呢個節目就係、是，因為佢哋有好多 case 喺手， 係， 即係嗰啲圍標集團，因為你所知而家香港嘅壟斷集團， 係 就其中一個最大嘅生意就圍標， 係。 因为咧就又系多得林郑呢、這个即系强制验楼同埋呢个收葺啦，咁所以咧就而家你见到全香港嘅 即係總之唔係嗰啲嘅私人發展商嘅新樓盤咧，係全部都落曬，即係搭曬棚。 我遲啲咧又有多一樣嘢喎，即係可以又係做呢樣嘢，就係咩咧？就呢個工廈，工廈今日咧佢喺度講， 工廈都要 工廈咧，佢話今日啊，即係佢保安事務委員會開會，咁啊遲啲啊，即係而家諮詢緊啦，就政府想立例咧，就係話嗰啲1987年成，即係建成1987年前建成嗰啲工廈咧，全部要強制咁樣去 upgrade 嗰啲消防設施。 哇！有一大筆喎、 啊， 真係 係啊，呢度有啊，真係大嚿嘢啊，係啊， 睇白執笠都似，我諗如果咁搞法，呢度咁鬼舊。 係啊，你係咪87年前？如果是中了 喂，87年前好多啦，很多啦，工廈都係。除咗你話最近改建嗰啲，真係好多都係87年前嘅觀塘嗰啲，根本係。即係我覺得嗱，你即係收緊嗰個防火等等，我覺得係好事、嗯。因為上次呢、這個即係 迷你倉大火， 迷你倉大火事件。但我覺得咧，而家政府就係咩咧？對於出現咗呢啲咁樣嘅圍標情況咧，完全唔理嘅。咁最近亦都就通過修例咧、嗯，就希望嗰個法團嘅。參加的人數、法定人數增加等等，先再決定呢些大廈維修工程。你知唔知而家維修工程動喐喐一喐都成5-6千萬啊！我知道，甚至有些人咩啊，直情係插支針買個單位去做業主。 哦，係啊，係啊， 然後就去選法團做主席， 即係買嗰一票回嚟啊嘛。 係，唔係買一票，即係話佢哋喺嗰個 project 裏邊賺嘅錢。 嗯 是足以啊， 足以可以買個單位、 啊，買個單位啊，買個單位講緊成幾百萬噶嘛，即係話呢個投資落去中票啊，其實 係啦，我咪就係嗰票咯， 係啦，即係呢個中單位啊， 嗯， 咁你可想而知 一個添啊，隨時，即係如果唔 知係啦，咁你諗下，即係話嗰個利益大得幾緊要啊，同埋你唔好以為唔關你事喎，而家好多嗰啲嘅大廈維修咧，你記住喎，政府出售咗嗰啲嘅公屋單位咧， 嗯， 其實都是由你哋自己管的咯，就不是再由房委會幫你搞的咯。嗰啲 諗下香港咁多屋苑，咁多呢啲工程， 係啊！你而家試過嗰啲咩太和的後裔啊，嗰啲好多嗰啲咩大型屋苑維修啊，嗰啲先金啊，嗰啲因為你人數多啊，單位多啊，你加加埋埋一成出嚟啊，好恐怖嗰條數係。咁所以就我哋希望就係因為呢啲好多古惑嘢咧，其實你冇處理過呢啲 case 咧，係好容易中伏嘅。Even最簡單嘅，你走去查法團嘅。財務記錄和會議記錄、嗯、都可以令到你輸律師費輸成60-70萬、 嗯嗯嗯、 普通一個小業主 是 所以就 錢從何來啊夠幾十萬動資 不夠錢就要跟他鬥竅我覺得是啊跟他鬥竅、嗯、所以呢就我們星期三開始呢推出一個新的節目就叫做解圍、 嗯、 我們希望第一季就是做圍標、 嗯、 我們希望一路做下去呢都是跟香港一些壟斷的利益集團有關譬如的士行業啦，其實另外一個嘅壟斷利益集團啦，好多嘅包括係政府外判嘅一啲服務啦， 清潔啊嗰啲啊， 唔使嘅，你而家直選新聞處外判佢都係嘅，嗰啲電視 TVC 啊， 係哦 OK， 嗰啲都係嘅，咁所以就即係嗱，記住唔好隻眼淨係睇咗啲好大好大嘅嘢，咩香港獨立啊、真普選啊呢啲咁嘅嘢，除咗呢啲大件事之外咧，其實好多喺我哋生活裏邊嘅嘢咧。你打擊那個利益集團的話、嗯、其實一步一步提升個公民意識呢、 嗯、 就很難回到頭我覺得 是即是我覺得即是我剛才說工廈那個都是的遲些 未來 即是他現在就諮詢、保安事務委員會嘛今天才開會而已嘛 那些人就覺得你大道理砸下來的話就因為防火要求 是啊那 會不會你的操作上出現的這些問題的我覺得是 啊 即是利益輸送等等這些東西 不會理的因為我都看到有些即有朋友有去聽有旁聽啦、嗯就是、 你好像有個工廈的關注組的嘛 是那都有係啦，有人去旁聽咁啊，即係有議員都會問，譬如話一啲民主派議員啦，Even 馬逢國都有問嘅，循例佢都會問嘅嚇。咁、嗯、但係總之就係話，喂，你藝文啊，或者乜鬼即係文化藝術啊、體育啊嗰啲，會唔會有一啲嘅特別嘅豁免，或者即係其實佢哋本身嗰個危險程度啊，其實 相對低。其實我覺得呢個一刀切就係呢個陳茂波呢個撲街嚟嘅。嗱，你嗰啲你話如果劏啊，而家仍然有大量住喺工廈裏邊嘅劏房，佢又唔敢掂，因為嗰啲牽涉到安置嘅問題。咁咧，結果咧，佢而家就扮做嘢咧，就係咩咧？其實嗰個就因為嗰個係迷你倉本身嘅行業嘅問題。 係啊， 你問我好多時工廈從事工業生產嘅，點會冇防火嘅設施喺裏邊咧？ 係， 喂，原本個 design 本身。那個單位本身是拿來做工業生產的嘛、 嗯、 有些是拿來做啤嘢，有些拿來做製衣，有些拿來甚至是做 很多嘅食物生產噶嘛，工場嚟噶嘛。而家唯獨是因為佢改咗做劏房嘅 迷你倉， 迷你倉啊嘛，其實同劏房問題一樣。所以我就話呢個六八九嘅政府，佢永遠都係揾啲最容易嘅嘢去搞嘅，其實 而搞嘅過程亦都係傷及咗無辜嘅，亦都無辜。 講就跟住講到天黑，天下天下無敵咯。但係真係做嗰陣時咧。基本上就對應不到個問題喎， 同埋而家即係消防處嗰啲係因為始終即係講到話人命關天，防火啊個利益即係嗰個 interest 最大，咁所以咧即係任何人問佢都係即係可以好硬。 咁又佢一個道德高地 啊 嘛， 係啊，即係完全惡曬，完全係唔會有任何酌情啊，即係走盞嘅空間。總之就係防火安全呢個嘅利益呢、這個考慮係最重要咁樣嗰啲 咯。最終咪咩咯？我話俾你聽啊，結果你就發覺哦，成棟大廈要咁貴搞啊！不如賣咗佢咯，咁樣 一係咁 成棟改建，一係我哋隔離左右嗰啲，咪全部都變成係新嘅工廈，跟住就變成商業用途。 一係就 攤走曬嗰啲人咯， 一係就圍標，啊是但一樣，是但都做一番， 點都係俾佢圍噶啦。 係啊， 大有大圍，細有細圍，我覺得即係點圍啦，都係死噶啦咁樣。咁第二個節目就因為我哋星期六嘅三不管咧就會停一段時間，咁就阿卡文有啲事要處理，咁所以咧就。很多聽眾都揣測，咁啊卡文唔做節目，咁啊細良星期三唔係今日會唔出現咧咁樣，咁就其實我係會出現嘅，一個禮拜做足六日啊，而家真係慘，上個禮拜做咗七日添。 佢係網，你嘅職業可以寫網台主持咁樣，職業都難， 職業都難嚟嘅其實。咁咧就會喺星期六嘅四點鐘就播出，咁第一次就啱啱過咗星期六啦，咁就。短了一些人說得半個鐘頭，那我就今次會 extend 到45分鐘左右，那可以找你來幫忙， 你說音樂是不是 說時代和音樂 時代 的，那我第一集就說這個香港的人口結構在60年代中期開始主要以10歲到19歲的青少年， 是 所以就說那些日本的青春劇主題曲，那下一集我就會說外來移民，因為在1962年和1972年的兩次的大逃亡潮呢，就多了很多的大陸來的年輕人，咁所以就出現咗嗰啲網中人啊、阿燦啊，跟住就出現咗一啲嘅係許冠傑嘅以打工仔為主嘅歌啦，即係 working class 嘅 OK 嘅流行音， 係係係。 咁所以就跟住我哋會講香港人移走啊，移出去啊， 係係。 咁所以就多多少少都係同個社會個變遷有關，就唔係話以音樂論音樂， 係係。 咁我諗你都會有好多。睇法啦，我諗，因為大家個時代都係差唔多。 唔係， 唔好扮嘢， 我後啲，我後啲， 唔好扮嘢喎，都係爭幾年嘅啫。 都係七十後嚟嘅，七十後嚟嘅， 七十後嚟，七十後最多爭五年，我當佢七一年。咁咧就星期六晏晝嘅四點鐘咁就會播嘅呢個，咁就因為佢播歌啦，所以就同推歌都一樣啦，就係 真 係 冇 可以 齋聽就冇畫， 齋聽冇畫面睇嘅，好啦。今天就回到正題，先招呼下呢個聯合航空先。 係喎， 咁呢單嘢就琴晚今朝出咗新聞之後，喺網上邊都好犀利。 哇，簡直係 viral 啊 ！viral 嘅程度相當之厲害。咁啊，當初第一次一出就話個 CEO 道歉，第二次再出就話個 CEO 喺內部。發俾呢個 UA 嘅信件裏面咧，就調翻轉喎。 你哋冇做錯刀， 你哋冇做錯刀，真米紅上身喎。咁樣呢個墨西哥佬 一哥係 係啦，咁咧就結果就引嚟更大啦。美國人咧都相當犀利嘅，我諗始終都陶傑所講啊，左膠當道，大愛包容啊。係就冇人話呢個華裔受到針對而幸災樂禍喎。 係， 反而大家就群插呢個聯合航空，但我估佢哋都受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冤屈氣。 係 俾呢個 UA 啊。 即係尤其是嗰啲有色人種啊、少數族裔啊嗰啲啊， 嗱好多人就話，其中一個 argument 就係話航空公司係可以有權咧去掉走啲人嘅，掟咗出嚟嘅，超即係呢個所謂超賣呢樣嘢就係好普遍嘅，啱冇錯。不過今次聯合航空嘅事件咧，有兩個古怪嘅地方。第一，嗱我哋以前都遇過呢啲超賣嘅長即係上唔到機嘅情況，佢就會你喺攞 boarding pass 嗰陣時咧。其實他已經跟你講噶啦，我話劉生，你可唔可以搭下一班機啊？咁就我哋公司咧就會賠翻幾多錢俾你。咁你可以同佢拗，可以同佢點嘅。咁呢個就係我話呢個聯合航空嘅不尋常嘅情況。 即係照計係喺上機前已經 screen out 咗噶啦。 或者咩咧？可能你攞到 boarding pass 都去到入閘嗰下，即係過機啦， 唔會俾你上到機， 唔會俾你上到機嘅係。 係啦。 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呢次咧就係話。找芝加哥警察機場的警察上去拖這個即 華裔嘅 醫生 嘅咩身份啦？佢話聲稱佢自己係醫生啦，但好似都起咗佢底嘅啦，而家好似姓杜啊 ，DAO 啊， 係 咁咧就強行拖佢落飛機， 係 呢件事未發生過嘅，真係呢 兩係爆曬光嘅喎，口角啊流曬 流曬血啦嗱，咁嗱第二個規例係咩咧？就係話當機飛機嘅機長，佢拒絕呢個乘客，然後報警嗰時咧。他是有這個權的、就是說我拒絕接載這個乘客的時候、他不願意離開飛機的時候、警察可以強制他離開這個是事實不過都再想問一句聯合航空在這件事裡面是所有人 boarding 之後才說抽籤抽到這位華裔的人要去跟他太太離開這件事、這個安排本身、其實很有問題我覺得、你那兩樣東西你都有原因當然在美國反恐戰之後即係 Homeland Security 咧，而家就差唔多手屈一指啊，乜嘢都係假。咁所以咧，佢所謂嘅警察上到嚟夾你走咧，佢就基本上我唔理你咩原因嘅啦。總之你反抗嘅話咧，佢就可以用強制嘅方式夾你走。即係佢未必係針對佢華裔身份嘅，我都喺度警察執法嗰度。不過航空公司嘅責任咧，責無旁貸，我覺得真係。 但係又奇怪嘅喎，即係既然佢上咗機啦，咁你要帶掹走佢。咁其實係要騰空間，即係騰個位啊，俾跟住上嚟嘅人啦，係咪啊？ 機組人員， 機哦，係 佢賤就賤在呢樣嘢喎， 就自己啲 crew， 佢係自己啲 crew 嗱，究竟佢係買廉價機票，嗰啲一折機票要搭嗰啲咧，嗱國泰都有嘅，但係嗰啲咧，如果國泰嘅 policy 係咩咧？就係佢哋係最後尾先上飛機，即係話如果 full loading 咧，佢哋冇得搭， 係 咁呢班機組人員點解要強行掹走四個人客？嗱，唔係嗰班機嘅 crew 喎，個 crew 係有位嘅喎，佢哋，因為嗰啲 jump sheet 咧，即係喺嗰個門口隔離嗰啲位咧，就係佢哋坐噶嘛，係唔可以俾客坐噶嘛，所以佢哋有 jump sheet 嘅喎，其實係。咁嗰四嗰其他要掹走嗰四個，俾嗰四個機組人員點解咧？ 係咯，咁即係佢 係咩人咧？ 第二班機嘅機組人員， 佢唔係執行職務嚟嘅喎，即係唔係嗰班聯合航空嘅。服務員嚟嘅喎，唔係嗰啲 flight attendant 嚟嘅喎， 係咁佢騰啲位俾啲咩人坐咧？要咁樣要仲要 到嗱，呢、 這 個 就 呢、這個本來就大家所謂民事嘅，大家嘅糾紛嚟嘅啫。咁啊，結果就搞到要即係刑事啦，即係因為佢拒絕落機啊嘛， 出動警察， 出動警察啊，打到頭破血流咁樣，個嘴角流曬血咁樣， 爆曬光啊， 係 啊。 咁所以咧就第一戰就係呢樣嘢，佢就。這個關公災難呢我覺得就即係直情係燒通頂燒通頂在於呢就係第二佢內部發嗰封信 係 即係你大家冇做錯 係係 嗰下仲黑人憎我覺得係咁坦白講 UA 都已經係撲街㗎啦呢個航空公司我從來都唔搭嘅就算我飛去美國都我都唔搭 我都未搭過係 即係第一就大部分嘅美國航空公司我都唔想搭。個原因係咩呢 係啲態度好惡劣 佢態度惡劣就呢個係美國航空公司嘅這個最典型的除亞洲航空公司就好很多、新加坡好日航好、even 你說長榮、其實都比國泰好的我覺得亞洲航空公司越來越衰的國泰但是呢我試過在法航坐 Air France 由 Stockholm 去這個 Paris 那條派餐那條鬼佬那就兩種餐我不知道什麼東西其中一種餐沒了那我問他即即係可唔可以問另外一個車嗰度攞咧？佢兩架車咁，咁又唔超彩我，跟住又冇冇啦，咁嘅態度。 係，法國佬都係咁啦。 係啊，都係咁嘅，所以你唔好話誒，唔覺得未必係種族問題嘅呢個係， 即係本身佢哋個格係咁樣嘅。 航空公司特別係喺外國嚟講咧，工會勢力相當龐大嘅。咁你見到第一就係已經大部分嘅空嬸同埋空叔嚟嘅啦，已經係就唔係空中小姐啊，冇呢樣嘢好耐。如果你坐北美洲嘅航空公司咧，嗰、那個 aisle 咧，基本上佢個等大到係過唔到個 aisle， 真係嘅。你有冇搭過 Air Canada？ 如果你翻去 Vancouver 或者 Toronto 咧？你坐過 Air Can 你就知道發生咩事。 Air Can 都好少少，即係如果你 嗰啲都係空審嚟嘅，不過個態度 very good， 我覺得 係啦。但係真係 UA 啊，好似都搭過一次 UA， 即係可能轉機嗰啲啊，哇！真係嚇死啊！真係嗰啲態度，即係串嘴到咧。 嗱，即係 Air Can 嗰啲空審咧，就最多長氣啫。即係佢漏你講嘢啊。咁但係咧，我覺得態度都係友善。但係歐洲好多航空公司，包括北美洲嘅航空公司咧，真係不敢恭維，真係。即係我相信大部分我哋嘅聽眾都會受個 UA 嘅氣嘅，因為我哋好多北美洲嘅聽眾， 特別喺美國咧，我諗好多時咧，你有陣時內陸機咧唔係夾得咁好，所以我而家有個策略係咩咧？我無論去邊度都，我首選都係坐廉航。 係。 橫掂都係咁撲街噶啦。 咁啊， 喂，大佬，你而家國泰嘅服務同廉航有咩分別咧？ 嗯， 係一樣嘅喎，其實係佢都係泵你走嘅喎，佢超賣佢都係，只不過佢冇 UA 咁衰格， 拖你走， 拖你走啫喎，係咪？即係 civilized 啲嘅啫喎，其實係。都話咁衰喎，咁我點解唔幫襯廉航啫？ 嗯，係咯，慳啲錢。 啊，不過你知唔知而家國泰 cut 衰格到咩咧？短途嗰啲飛咧，冇尖嘅。 哦 ，OK， 係 尖都冇㗎，係。係啊，佢都費事派俾你啊。跟住而家仲話咩落實裁員啦？第一，琴日個朱國良出嚟講啦，你自己炒石油對沖，輸到撲街，輸咗幾廿億。頂你就揾香港嘅消費者嚟去做呢個戰師底， 係咯，揾啲客嚟啊， 係咪揾啲客？你諗下，你虐待啲。呢、這個 FA 嗰啲嘅空中小姐或者空中少爺，咁你自然佢哋就會出氣，就出落啲客嗰度，佢哋都係夾心人嚟噶嘛。係咪而家搞下搞下咧，就係國泰價錢廉航嘅服務，跟住嗰個 CEO 嘅人工，你真係厲害啊！我都話香港真係打工皇帝嘅天堂嚟， 真係福地。 呢個朱國良係唔需要為炒呢個對沖燃油而蝕咗嗰四廿幾億。即係負責嘅喎，其實佢個 operation 係冇 loss 嘅喎，國泰嘅 operation。 但係因為佢炒， 佢對沖咗，然後佢買跌啊嘛， 係， 唔係佢諗住之後會升啊嘛，所以就做咗兩三張一兩兩年嘅 contract 啊嘛，咁但係點知嗰個價位之後咧就喺度跌啊嘛，跌一半啊， 係， 即係唔見咗一大橛啦，其實。嗱，第一我就唔明點解佢對沖呢個燃油買個期買到咁耐咧？ 係咯， 嚇！第二就究竟國泰董事會有冇問責嘅咧？究竟 係 邊一個人去決定呢個對沖嗰、那個嗰、那個量、嗰啲合約嘅量同埋個數量同埋嗰個價錢價位？ 即係咧，投資失利係唔使問責，仲要輸咁多 錢。你知唔知而家國泰準備仲喺呢個經濟艙裏邊加多一個位喺中間喎？ 係 333啊！ 係 343。 哇！ 你話真係我寧願搭 AirAsia， 我寧願真係搭呢個咩啦？橫掂香港航空雖然成日遲到，不過都係一樣噶啦，差唔多噶啦，我覺得都已經搞下都係。 哇！ 即係同呢個國泰冇分別嘅啦，真係。喂，大佬，你係收 premium 嘅價錢，你而家服務就等於廉航一樣。 嗯。 即係我覺得呢個香港之恥嚟嘅，其實你唔好鬧 UA， 我覺得真係。你話 UA 嗰個 CEO 當然係撲街啦，但係香港國泰呢個 CEO 又何嘗唔係？ 都係何嘗唔係？仲有啊，港鐵嘅 CEO 啊，呢個仲撲街，話俾你聽， 係 梁國權啊，係咪叫做？ 係，係咪真係講嘢有啲好得意嘅口音嗰個啊嘛？ 嗱，首先，琴日我就揾咗阿何俊仁上嚟錄節目嘅， 係啊係啊， 佢就本來星期三佢就唔得閒，咁話星期一錄啦，就6:30，六點半咧，阿何俊仁咧就已經去到呢個油塘啊， 係， 佢話我喺油塘落唔到車， 係， 結果佢咧。搞了一個鐘頭之後喺觀塘落車徒步行嚟呢度，到阿 Lens 開始嗌呢個 camera 開波開波嗰陣時候已經係7:09啦，已經。佢6:30已經去到油塘啦，搞到7:09啊，先喺觀塘站行路上，我嚟啊，身水身汗啊，即係全頭汗咁樣啊，已經係。咁你諗下喎，只不過係冇咗個 pass 啫喎。嗰個電纜嗰個夾啫喎。阿田北辰今朝嘅講法就 係 10分鐘就換咗嘅啦。嗱，居然搞咗兩個幾鐘頭， 係咯， 係兩個幾鐘頭。 何俊仁有冇份行路軌咧？ 佢冇應該，好似喺彩虹嗰橛， 係 到九龍灣嗰橛先要行路軌嗰只， 係係， 佢就未到可能， 佢 慢咗少少。 佢行路軌嗰個景象都幾好笑喎，應該。 而家佢行路軌好似哈比人行呢個森林， 係喺個月台嗰度望咧，淨係見到半個頭嗰度， 見唔到，好似一個草菇喺個。在個月台望落去，見到個草菇喺度移動咁樣，以為有鬼。 係， 咁咧就呢個港鐵就琴日搞到一鍋粥之後， 兩單喎，朝早一單故障東涌線，跟住傍晚就 跟住就話罰佢300萬。大家記住罰呢300萬就唔係罰管理層，係罰港鐵公司啊，即係話第二港鐵嘅大股東其實係政府， 即係話嗰啲係公帑， 係啦，即係 又係我哋嘅錢。 選舉事務處唔見咗個電腦，唔見咗啲選民資料，然後就用公帑去印嗰啲道歉信，再用公帑嘅郵費寄翻俾嗰啲選民，一樣荒謬，係一樣咁荒誕喎。即係而家政府啲人連做嘢，我覺得連 common sense 都冇嘅，真係去到。 你啊，大佬嗰啲唔需要你特別高智慧啊，大佬係嘛？常識嚟嘅，呢、這個 common sense 嚟嘅，呢個係你嘥幾百萬寄封道歉信俾個託柒咩？真係係乜？你話嗰啲係咪撲街嚟啊？譚志源咯， 係啊係啊， 咪就係佢下邊嘅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啊嘛， 係啊係啊， 咪負責呢個選舉事務嘅咯， 係啊， 係乜邊個諗到咁柒嘅嘢出嚟嘅咧？可以係 係咪真係柒咧？其實還是中間又有著數咧，即係而家我都唔會咁單純咁睇啊！即係而家或者成個政府都圍繞住個政府嘅，都係一啲揾食嘅集團嚟啊！ 嗱，而家梁國權就係呢個行政總裁， 係啊， 1480萬一年， 嗯。 馬時亨就是主席，嗱、這個就象徵式啦，一陣間先講佢嘅利益。 係 常務總監金澤培920萬，工程總監黃維明780萬。 哇！呢個做 engineer 做到700多萬，真係哇，簡直係 呢、這個 人生係高峰。 呢、這個都係人生高峰嚟嘅，呢、這個我識佢添。 商務總監楊美珍， 楊美珍660萬，張少華我都識佢，680萬。 係。 你知唔知而家一個政府嘅局長幾多錢啊？ 都係300人啫嘛。 局長33萬，張炳良負責監管港鐵。嗱，邱成武啊，仲衰啲，220幾萬， 係啦， 28萬啫。 係啦， 邱成武就代表政府坐喺港鐵嘅董事會裏邊，嗰條監管你嘅彈散就28萬。我乘一乘先，一年幾多錢先？睇下佢三分一有冇。我計過張炳良應該係連佢三分一人工都冇嘅。 冇、哦、 呢個梁國權啊。 係啊。 咁你谂下几荒诞啊？你话喂，首先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攞呢个人工打工皇帝嘅人工， 嗯， 你要咩数啦？我哋喺出边做嘢都知啦， 系咯系咯，但系有咩数咩咧？佢哋 喂，如果你坦白讲，你做个 sales director， 嗯， 你喺嗰啲上市公司做个 sales director， 你攞得400-500萬人工嘅，你已经攞孭紧成亿数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 系点可能好似港铁呢个咁腐败嘅组织，张炳良一年嘅人工系396萬？ 嗯。 佢連佢最低級啊，喺個管理層裏邊嗰個張少華都未到啊！ 港鐵 嗰條彈散都680萬啊！你知唔知啊？ 港鐵學院院長唔知咩嚟嘅咧？港鐵學院喎，有個學院咁原來， 咪即係維威衛咯。其實即係叫做在職訓練啫，以前叫做 即係藝員訓練班， 係藝員訓練班就改叫做香港藝術學院咯，演藝係香港表演藝術學院咯。然後院長劉天志1000萬咁樣， 係 攞唔到啊，當然係嘛，咪就係咁咯。喂，大佬，港鐵學院嗰個張少華都680萬、 嗯， 我記得佢以前我認識佢好似就係做呢個安平三碌拎嘅嗰陣時候，冇、 哦、 呢、 okay, 個人工， 係 係咪？喂，你話唔係 Empire Building， 係 而家呢個港鐵，你加埋啦，你唔計馬時亨啦， 嗯， 1400萬加920萬加780萬加660萬加680萬，呢五條彈散攞幾多錢啊？呢五條彈散已經3000萬啦啩？ 係啊係啊係， 係嘛？6212 係 2600萬， 嗯。 2600萬再加900萬， 嗯， 3100萬再加800萬，4000萬啦已經係， 哇！ 一個月一年4000萬啦已經講緊係。嗱，你諗下，我哋 好少錢啫。 好多時政府出嚟 defend 佢哋咧就講，呢啲係商業嘅機構， 嗯， 喂，大佬錯，不是商業機構， 係 法定機構， 事業嚟㗎，係 公營機構。好啦，跟住話按商業原則運作，要同市場睇齊。我想問一下出面有任何一間公司嘅 CEO， 如果攞到過1000萬年薪嘅，係唔使咩數嘅？你話俾我聽邊個？ 你揾 霍建寧使唔使啊？ 嗯， 係嘛？你其他嗰啲地產商嗰啲使唔使啊？ 嗯， 你交少個崩啊！我都話而家做英超教練啊，大佬你睇下呢個 阿 雲尼亞利大佬，上季攞完冠軍咋，今季啊！踢咗大半一半到就已經玩完啦、嗯，已經即炒啦，已經係係嘛？你諗下佢都要咩數啦？如果佢要護級嘅話，佢咪玩完咯？大佬佢打到歐聯八強喎，其實係 嘛？ 所以我就話你而家你睇翻轉頭呢班港鐵高層無恥之極，我覺得根本係全部應該集體減薪。如果我係呢個運房局嘅話， 但喺佢哋嘅邏輯啊，或者佢哋嘅嚇，佢哋見慣大蛇屙尿噶嘛，即係你諗下高鐵超支嗰啲動接都幾十億、幾十億咁啦，呢啲一年幾千萬濕濕碎。 但我想問一下你，嗱，佢就話因為佢哋個業績表現掛鈎啊嘛，所以就有花紅啊嘛，花紅嗰 part 咧就都成咩噶嘛， 幾百萬、 100萬嗰啲，甚至幾百萬。 係係係。 好啦，我想問一下港鐵嘅營運收入主要。就不是他的盈利、 嗯、 就不是來自他的鐵路營運收入、 嗯、 它的盈利主要是來自完善物業發展的權益， 上蓋物業， 但是這個權益基本上是政府獨家給它，你試下，任何人可以入嚟，我不一定給港鐵的，我甚至希望要求政府收回港鐵上蓋的物業發展的權益，由政府自己去做，我就看看你盤數怎麼交出來， 哇，我的盤數可能立刻會噁心了， 你我看看你那個人工，你想想如果你們的花紅是建基於港鐵這些的物業發展的權益，而這些物業發展權益根本上是壟斷的，是吧？我就說港鐵是全港最大的官公營國企來的，其實 是國企地產商，其實 是如果你用這樣的性質去理解的話，這個梁國權、金澤培、楊美珍、王維銘和張少華拿的人工呢就絕對不合理的，即是說如果你是國企的話，我當你是官員，我不當你是這個商業的司機，因為你其實就是用緊個國企的特權，你想想和記他要這個長實他要地， 他要投啊， 他要投的嘛，大佬啊， 你現在不用投啊， 他幾次在啟德都逼不到啊，被海航被大陸 都逼曬喎，你要跟啲大陸競爭喎， 你趙國雄就買不到樓噶咯，買不到樓，趙國雄嘅花紅嚟咗，長實好耐冇買樓噶咯，其實係嘛？咁你新飛雷霆啊，佢都係咁嘅喎，連續六七個嗰、那個推出嚟嘅靚地都係俾大陸佬逼咗嘅喎，而家係。咁所以呢啲地產商嘅負責物業發展嗰啲大鑊嘅喎，咁佢會唔會年年係咁加咧？梗係唔會啦。港鐵就冇呢個問題。而家佢受惠於咩咧？受惠於曾蔭權年代嘅鐵路擴展計劃。即係話等於嗰啲嘅中電嗰啲一樣，佢個資產值越谷一大咧，呢班有收嘅錢就越多。咁咪荒誕啊！我覺得，如果我開多一條南港島線，再開多一條，而家就準備呢個咩啦？土瓜灣嗰橛就嚟開啦， 沙中線啊！ 即是宋皇台站啊，嗰扎，喂，嗰扎就肥肉嚟嘅喎，真係。沿線跟住就上蓋物業同埋嗰啲收咗啲地翻嚟又可以起樓喎。咁你諗下嗰度幾犀利，但係同呢個梁國權係冇關嘅喎。第一上去立法會解話嗰個係阿邱成武嚟嘅喎。 係，因為佢係 呢度呢班撲街超支，上一次嗰個偉達成啊嘛。超支就夾扯咗佢啦。係嘛？呢班友係完全同佢哋嚟講係冇關係嘅喎。 梁國權咪接替阿偉達成， 佢就接阿偉達成啊嘛，係嘛？跟住就大幅加自己人工啊嘛。本來署任嗰陣時候都係九百幾萬嘅啫嘛，而家一坐正就話千四萬啊嘛，已經係 九百幾都唔少啦，已經。 喂，大佬，憑乜嘢？憑乜嘢收咁嘅人工啊？你的公司的資產值是怎麼來的？ 對咯， 你的公司資產值 是壟斷而來，是的，壟斷而來的， 不是你們班友做生意拿回來，是壟斷而來的嘛， 對 咯，那些地是你的，上蓋大圍站上蓋那些地是政府給你發展的，現在是， 就等於好像一個丁一樣，就是我有一間丁屋那樣，跟著我說，哇，我起了一間丁屋，然後賣了錢，然後說這個是自己業績，自己厲 害，所以我就說很簡單，如果我是唐瑩的話，我今次擁大奶媽成功的話，我一個人我都不想放入去做官， 我懟曬入港鐵， 有人说马时亨会做财政司司长，说你黐 Q 线，我是马时亨，喂大佬，我而家虽然佢攞120万，但系我是全港最大的地产发展商，边一个不嚟巴结我啊？新鸿基、九仓、长实，边个不要巴结我？我做财政司， 所有嘢 立法会就俾阿黄浩铭掟， 系咯， 俾阿长毛掟，我坐喺而家港铁主席嗰个位置。嗰啲然後利益先犀利啦， 嗰啲人會走埋嚟，即係要同呢個港鐵主席講話，喂，我哋一齊搞呢個上蓋物業啊，即係嚇共同聯合發展啦、啊，咁樣噶嘛。 使嘅好多嘅，你睇翻以前嗰啲法庭 case 咧，好多地鐵發展嗰啲物業，個管理公司就判咗俾出邊，因為佢係同嗰啲私人發展商合， 係係係， 咁就打龍通就連埋嗰啲發展商咧，就啲數啊亂曬龍。你留意一下嗰啲法庭 case 就知啊。判過啲官鬧過好多次嘅，港鐵物業發展部都好大問題，係根本上係成嗰個龐大嘅利益集團，呢個第一個。而今次搞出咁大單嘢，大家先至發現，哇！屌呢條粉腸千幾萬，千四萬人工，大佬即係你以為個鬼佬勁啊？原來唔係啊！呢個先睇到鬼佬仲勁，原來係乜？我嗰陣時嗰班左佬就種族主義啦，就針對嗰個偉達城啦，就話我哋冇人才咩？點解要益呢啲鬼佬啊？喂，大佬，你而家睇下。千四萬，係嘛？千四萬啊，大佬！如果俾我，我點會花心思來營運個鐵路啊？我嘅收益根本上，我主要嘅人工我都唔係同個鐵路營運掛鈎。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如果再出每 delay 一分鐘，扣呢條粉腸人工啊啦，係嘛？扣佢一皮嘢，一分鐘一皮嘢， 一秒添啊！咁以秒計都佢都有排扣嘅人工。 喂，除非跌呢一日啦， 系啦，佢咁多钱， 系咯，咁咪真系有排扣啊！ 一分钟我太少啦，真系， 即系仲荒诞啊！扣300万啊，扣港铁公司， 即系你谂下， 费真系， 你话300万， 即系你唔到你唔兴，即系你净系扣翻我哋自己纳税人嘅钱，其实系。系咪就等於選舉事務處做錯嘢之後，結果就受罰係我哋喎，又係即係你話，即係點會有咁荒誕嘅嘢？真係， 所以香港真係好高興㗎，做呢啲真係。 喂，我數一數俾大家睇下，而家未計呢個港鐵啊，即係所以我就話醒目嘅 定機構， 醒目嘅人一定唔好翻入去做官，奶媽一定揾唔到人啊！你叫阿李克強搞搞佢，真係。香港科技園公司450万一年。加埋福利啊！而家市建局460万，旅发局嗱，依讲紧2015年嘅数字嚟嘅，旅发局开始劲啦，500几万。 系 强积金， 即系阿林建 行政总裁。 哦，行政总裁， 强积金561万，贸发局760万，证券及期货事务监督委员会941万，机管局980万。香港金融管理局1232万， 嗯， 港铁公司冠住啦， 系 1410万。如果我系有志于做公职嘅话，我使乜入去对住长毛啊，对住李班拉嗰啲班友？我斗啊斗咗20几万一个月。如果副局长做到张炳良咁样，不断撒冧，不断道歉，都系33万。 系系。 喂，我是陳智思，我都不會做啦，係嘛？我掹住奶媽擁立有功，我攞個機管局行政總裁做啦， 係咯。 貿發局嗰個啦，你知貿發局好筍噶，佢點知個人工啊？全世界都有 office， 係 去到嗰度 經貿辦， 嗰啲經貿辦嗰啲人當你皇帝咁拜咧，你個老細嚟噶嘛？其實係，係咪等於旅發局一樣咯？你翻大陸嘅話，你係旅遊發展嘅，所有嗰啲外國嗰啲工商嗰啲部門都會招呼你。你的地位是等同於一個外交的地位， 是 的，又是飲飲食食這些，所以為什麼林建岳這些堂營大將就舔著旅發局主席， 真的 是 黑劫，真的是 seven 了，他應該做這些，他應該做旅發局， 那又不輪到他，坦白， 哎呀， 他正正就因為真 seven， 所以就不輪到他，這些位置一定是那些什麼呢，馬時亨那類，商界出身， 嗯， 吃四方飯， 嗯， 仲要咩咧？得閒咧，請啲記者飲飲食食，因為公司數嚟噶嘛，呢啲係嘛？雞髀打硬牙教軟嗱，到做就嚟做呢個春天黃油蟹季節啦，又嚟請啦， 大閘蟹 請食黃油蟹啊！大閘蟹都唔得啊！而家 係 OK， 大閘蟹渣啊！而家食黃油蟹啊要，咁你嗰啲記者咪個個唔出聲咯，係嘛？所以你見到好恐怖噶，跟住仲有啊！第二樣就是什麼呢，不要說有叻的人不願意入政府，我寧願入去這個法定機構，政府裡面的人走出來入去法定機構，啊，喂，你看 你打上去，方信文就是以前的 唐英年的頭馬，現在就在這個我不知道貿發局還是總商會，應該是貿發局，貿發局的接任了林天福，林天福就去了這個機管局， 哇，即是 music chair 來的，這個 仲有一大扎嘅，而家逃亡潮 ，AO 逃亡潮系咩咧？ 咁咪哇去法律机构 咯，咪梗系啦。 哦，升其实 佢哋都挑通眼眉嘅，你试下入去阿成哥个打工啦。 嗯， 人哋 咩数 俾到嗰个人工，你不过对唔住你冇得份。 系啦， 你真系你肥佬黎嗰度打工，我打过去工就知道。 系 以前阿卡文喺肥佬黎嗰度做，即系睇晒佢所有生意，即系广告生意。大佬一年咩几亿数，真系冇得份。 系。 即如果佢攞到攞唔到呢個人工添啊！如果佢攞到呢個人工，我諗埋真係一頭白髮都似白髮魔女都似真係，即係點會咁筍咧？所以啲 A.O. 咪走咯，走出嚟咧就係咩咧？去加入呢啲嘅法定機構嗰度咧，就去做呢啲嘅。我做第嗱你好簡單啦，你做楊美珍嗰個位置都夠啦。 係咯，商務總監， 商務總監都660万一年喎， 啊，高過嗰陣時嘅老細喎，啊，真係。 喂，大佬，我都話啦，你問下蘇錦良攞緊幾多錢人 工？你唔好講咩啊，唔好講嗰啲問責官員啦，連呢，這個即係政務司司長嗰啲都冇啲人。 政務司司長37万喎， 係咯，財政司司長都冇啦， 35万， 係特首都冇啊， 特首都冇啊，係啊。嗱，好多人就話你哋唔好咁村民。就用呢啲咁嘅政府嘅人工去俾好多外國都係啱，不過我再講一次，呢啲法定機構在香港，其實佢哋嘅工作所承受嘅呢啲咁樣嘅所謂嘅 risk 啊， 包括係呢個財務啊、商業上嘅風險咧，係零，係零啊！ 嗯， 你係 operator 嚟嘅啫，其實係，你明唔明啊？政府俾咗個特權你噶嘛，即係你係 keeper 嚟嘅啫嘛。喂，等於我就話荒謬到就係話，你有朝一日翻屋企，你發覺你嘅菲傭佢又有得投票選總統，頂已經興噶啦，個印傭有得選總統，我哋冇得選，佢就話 Sir，I have a vote， 跟住你第二次翻屋企發現咩咧？個菲傭人工高過你，而家個情況就係咁啦。張邱成武就收緊28萬，張炳良收緊33萬，然後呢條蛋散。1480除12是多少？80几万啊？ 点止啊？110万起码 系咯，110万都差唔多。 系啊， 123万月薪，是张炳良的四倍。 系123万月薪即系咧，可以计周薪嘅，即系佢哋嗰啲咧系同球员差唔多，其实 同朗尼差唔多， 系 啦，天幕嘅水平啊，真系。 嚟咯，一系咯，周薪咪30几万咯。 所以我就话你点会唔对呢个政府厌恶啊？我话俾你听，呢个唔关梁振英事，亦都唔系689777嘅问题。呢个系政府一路以嚟冇检讨。以前英治时代点解要成立呢啲法定机构？因为好简单，他正正就是逃避了問責，就是推這些房委會主席啊，推這些人出來呢，就是面向公眾，那他就可以覺得多多少少他又可以回應了社會的要求，而 又不用自己上身， 那班官員就是司長就不用上身，所以他們高人工是應該的，我覺得， 因為他們要擋戰， 要擋戰嘛，那你房委會那些要走去頂住啊，羅袖啊，葉少平啊，李永達那班有來經常煩他們嘛，還有要跟他們磨嘛，在房委會大會那裡，好啦，而家根本上你推行咗問責制，我想問一下呢一班頭先我選出嚟嗰扎嘅法定機構嘅高層，仲有咩功能？立法會你又唔使上， 係咯， 係咪嗱？頭先我想講啊，市建局喂，諗下，市建局都攞成500萬啦，係咪？強積金大佬，強積金基本上係完全冇風險嘅喎。你對於那些收取強積金高額行政費是一籌莫展的，是嗎？那個 CEO 都拿了500多萬，陳德霖拿了1000萬，我都覺得他拿著這麼大塊投資，高薪養廉，是嗎？讓他不要出蠱惑， 是啊， 是啊，金管局總裁都情有可原，但你想想其他這些，operator 來的，真的，未計啊，跟著還有大筆的，還有西九啊那些，那些，那些都不少的，其實你真係翻去睇睇佢嘅，真係。 哇！西九啊，梗係勁啦。 關唔關你哋嗰壇嘢事啊？藝展局嗰壇嘢。 就唔關 separate 嘅 ，separate 嘅。 即係佢哋嘅 budget 係 separate 嘅。 係 separate 噶，佢哋200多億啊嘛。西九係啊，嗰陣時抌咗200多億，就俾佢一路 run 到而家咁樣。 所以就我哋真係冤大頭啊！ 所以呢啲濕碎錢嚟嘅啫，5000萬一年。 真係冤大頭啊！真係。喂，大佬，你唔出事又自可啦，我都係。你求神拜佛嘅人，唔好出事啦。但你而家唔係咁啊，港鐵係頻頻出事啊嘛，根本 overload， 你問我好簡單嘅。喂，大佬，而家任何時間都冇所謂係咪 peak hours， 係任何時間都係 peak hours。但港鐵嘅經驗那個 experience 係已經越嚟越厭惡啊！真係，我有時我寧願係真係，如果唔係塞車嘅時間，我係搭隧道巴我。即係已經唔想再入到去港鐵嗰個站。係嘛？你諗下而家。旺角站搞到，喂大佬出埃及記咁樣嘅真係，你要一頭行到一尾先至過到對面嘅要。 係啊係啊， 嗱乜你即係你諗下香港就係咁喎，而家你以為咁樣個營運可以賺到好多錢，結果就係咁啊！你十分鐘可以 fix 到嘅 pass， 你係用咗兩個鐘頭去揾嗰個原因。 係咯，咁你嗰啲工程總監嗰啲使唔使問阿澤㗎啦？ 啊！ 阿黃維銘嗰啲唔使嘅， 唔使啦，好簡單對佢哋嚟講，先就請曬嗰啲報紙老總食黃油蟹，一隻唔夠食兩隻，兩隻唔夠食五隻，食到你膽固醇死為止。係，然後跟住咩咧？就係如果你唔聽話嗰啲傳媒咧，其實全部都聽話嘅，依份蘋果日報都即係都搞得掂，我覺得，因為佢冇啊梁振英咁撲街嘅嘛呢啲人。 即係佢好識做人噶嘛。梁振英撲街嘅原因就因為佢即係我諗佢真係性格嘅問題，人格障礙症 啊，即係唔識做呢啲嘢啊，唔識做啲 PR 嘢， 講嚟啫嘛。 PR 我走去揾阿馮偉光做，死得啦！ 馮偉光 DSL 老細係嘛？咁你咪大哥，大哥唔出聲。你睇今日，你睇翻呢個就係馬時亨嘅功力啦。係，你睇翻今日香港嘅所有報紙對於琴日呢個港鐵大混亂嘅報導，同網上嗰種激烈嘅程度一比較，你就知道傳統媒體嗰個墮落。 咁又係喎， 係嘛？你留意一下。Even 你話《蘋果日報》，你睇下， 好叫頭條啦嚇，但係就 沒有冇人捉呢個馬時亨出嚟嚼啊？有冇人捉呢個梁國權出嚟嚼啊？ 真係唔博有喎、 啊，係咪？就算喐佢人工係網媒喐先嘅，你知唔知啊？ 係， 唔係嗰啲主流媒體喐先嘅，其實係。所以我就話你睇到呢啲咁嘅情況，你咪覺得嗰啲叫做黃油蟹打人就牙較軟咯。 係。 咁所以你諗下啦，如果我有志於從事公職嘅，後生仔也好，乜都好咧，都係奉勸大家一句，就千祈唔好入政府。因为厨房温度太热， 喂，呢啲 就风凉水冷，揾个嗰啲咧冇人抠嗰啲嘅法定机构入去。 喂，而家啲搞单嘅嘢咧，其实系直情系同阿林郑呢个打对台喎。林郑咁啱，即系又系要揾人早班嘅时候，啊，你发觉喂咁笋嘅法定机构， 俾我都唔入去做啦。 系咯，咁佢咪更加难揾人咯。 但你以为你普通我哋呢啲咁嘅一介草民可以入去做咩？才不会请你， 唔会啦， 因为嗰个系一个利益集团。 系。 最好咩呢？你做完市建局，然後你有相關經驗，我就特登去招聘嗰陣時咧，就開翻呢個咁樣嘅條款。咁咧就要10年以上喺法定機構工作經驗。 嗯， 咁又何嘗會請到你呢？ 嗯， 係嘛？所以我就話有志之士都好啦，最終都係只可以一至七做網台嘅啫。休息一陣先。